道，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82集。沈西不敢招惹，也学习，虽然他也不太清楚是否应该继续猛学。夏九家不悦不爽，觉得唯一能够算作好消息的大概就是试试了，可偏偏沈西暗暗以为夏九家的心情很差，不想屈居第四，也没有喜欢自己，提起那个约定只是雪上加霜，于是乖乖地当同桌，小心翼翼端茶倒水，绝口不说那个试试。夏九家被气到发晕， 我勾掉了12分的题目，掉到班级第二年级第四，做出这样大的牺牲，只为勉为其难的与你试试，你竟然根本不提那件事情。 夏九家有时上课一手随意玩笔，上着上着就无意中啪的掰折一支水笔，让沈西心惊肉跳，更加不敢造次。沈西越不敢说，夏九家越是生气，夏九家越是生气，沈西越不敢说，恶性循环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周。周六晚上，因为期末已经结束，而下次月考要到四月，六班学生比较放松，于是凑了四十几人一起到R中附近某个休闲茶吧聊天打牌，人多占掉了一整间屋子。夏九家点了玫瑰红茶，而后不太讲话，只是喝水，表情有些冷淡，若有所思。他爱装，表面还与以前一样，可沈西知道六天过去，洞宝还是不大高兴，这时间有点长。几十个人分桌打双生炸红石，而后是天黑请闭眼，觉得都没意思，便把木桌拼到一起围着坐好，一边吃小食喝饮料，一边真心话大冒险。 还是那句话，必须讲真心话，说假的高考失常，分数不如任何一模。 我靠，又来，班长大人真的好狠啊。 不过呢，还是要有人性的，如果不方便说的话就说不方便说，不过随后必须完成提出困难问题的人所指派的一个任务，和大冒险差不多啊，对陌生人唱歌等等。 上官凌霄组织活动一向都会把握分寸。 可是要是连本人都不太清楚问题答案呢？ 怎么会不太清楚？ 就比如像几岁结婚几岁生子，能为爱情牺牲一切吗？能为父母留下来吗？这种没有想过的事。 那与不方便说是一样的呗，否则的话你不知道就可以避过了。 啊，明白了。 至于大冒险啊，要是太过分，大家可以帮忙更换任务。 六班同学纷纷答应，起码真心话大冒险都有了些保障，不会过于难堪。 全体上缴手机，专心参与游戏。 几十个人围在一起开始抓牌，规定是每一轮抽到大鬼小鬼的人都要受刑。第一轮，夏九家与沈西两个前桌，张美和、万宇泽抽到两张鬼牌。第二轮，安仲前后。第三轮，卓然、孙天书。第四轮，到第五轮，夏九家抽中了大鬼。 真心话。 上官凌霄控场，他倒并不担心。有人明显在看与真心话大冒险有关的书，寻找经典题目。 好，那最近每晚睡前想到的人是谁啊？ 沈西。 大家集体震惊，夏九家又补充， 想我们俩谁会第一谁会第二，当然怎么又料到自己生物意外失手了呢？ 这绝对是真心话， 六班再次震惊，对于学神真的不懂。另一个小鬼是张扬，回答初恋几岁对象是谁这个问题。 16，叶萌萌。 众人听他提起萌萌，都有一阵小的伤怀。萌萌还是没有回到学校，也不清楚开学以后能否见到。游戏继续进行下去，一轮一轮其实很快。到第10轮，大鬼出现在了沈西两根长指中间。沈西用左手食指中指夹着，嗖的将牌飞到木桌的正中央，姿势潇洒。 选真心话。 此话一出，立即就有好几个人跃跃欲试。不过沈西那个样子看不出任何羞赧，好像巴不得要将自己的隐私昭告天下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好几天的委屈之后，夏九家咬咬牙一横胆，觉得要再这样下去自己非得吐血而亡，于是决定利用千载良机与大傻子更进一步。他真的是要不行了，还不真正的在一起，前面的牺牲有何意义呢？难道白白当个第四？要是暗示也不顶用，那他就等吐血而亡吧。于是抢在别人前面，夏九家开口： 我问 朵儿。他的语气带着疑惑，因为夏九家始终都比较安静。 听好，某海滨城市附近有一台风，台风中心位于城市东偏南西塔，括号 Theta 等于 a cosine 根号2除以10，方向300公里处，并以20公里每小时向西偏北45度方向移动。台风侵袭的范围为圆形区域，当前半径为60公里，并以10公里每小时速度不断增大。问：几小时后该城市会受到影响？ 这是魔鬼2003年高考数学大题，即使有纸有笔，也没有多少学生能够算得出来。题一出口，全班同学嘎嘎的笑。 绝了，太绝了，夏大大牛死了，竟然问数学题。 没纸没笔，连手机都没有，画不了图。沈西心算半晌，乱掉了，未果。不知道。这回不等夏九家张口，一堆同学便兴奋地起哄：“ 哎， 罚他！ 不能说不知道啊！” 好，罚什么呢？ 蹲在桌上。 亲一个女生。 亲一个女生就算了吧，异性不好。沈哥，既然您 king of， 这样，现场男生你选一个吧。 一群女生明显激动，看热闹不嫌事大呀，眼睛放出贼光。沈西呆呆地看着夏九家，这洞宝是在遵守承诺？期末考试生物大题意外失手，按照当初的约定需要答应试试啊。所以于是努力克服心理障碍，打算就此履行承诺。是了，洞宝一向言出必行，一定不想装作无事，装若无人，偷偷摸摸蒙混过关。沈西想起上官凌霄说联欢会前蒋杰讲到相亲女生要香奈儿的话题时，只有夏九家表示会买，而后再也不联系了。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想到这一层，沈西双手直抖，心砰砰的跳，血液冲上大脑，喉结上下滚滚，也装作开玩笑的样子。 那就你了，同桌，你是不是忘记自己也在其中了？ 哎，真的，忘了自己也在里面了。 学神学习方面厉害，其他方面翻蠢。 哎， 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 说话不说话， 这一个。 沈西离凳起身，迈开长腿，径直走到夏九家的眼前站定，强压呼吸，努力露出阴谋得逞吊儿郎当的笑容，轻轻捧起夏九家的两边脸颊，微微低头，在他眉心亲吻了一下。班里的同学吵吵闹闹，大笑尖叫，可沈西却无法听见。他的心里有种响彻云霄的静，宛如已经与世隔绝，眼中只有对方的眉眼。过了一会儿，各种声音开始灌进耳朵，人的悲喜似能相连， 在叫好声中，在起哄声中，刚才一吻，味道变得更加美好绵长。 这样合不合格呀？ 嗯，行了。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